青春感激。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森林城市系列生态人文纪录片开机典礼在广东举办，标志着中国首部大型森林城市生态人文纪录片启动拍摄。教育部近日介绍，近六年来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成为一项重大的民生支出。近日，阿联酋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美国纽约的客机上，约100名乘客声称感觉有不适症状。目前，该客机已经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英国民众针对是否脱欧仍存在严重分歧。近日，一项调查显示，若现在举行公投，会有59%受访者选择英国留欧。从北京公交集团客运三分公司获悉，北京南站两条大运力公交线133路、665路公交车末班车运营时间延长到0时15分。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近日在北京冬奥组委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中小学生可以设计自己心中的吉祥物创意方案。国民女神高圆圆投资电商年入过亿，赵又廷称毫不介意抱老婆，收入比她高，相信真爱比一切都重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 笑自己。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9月7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最高气温27度，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海淀在15到28度，大兴在15到27度，丰台在16到2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陵水村在16到27度，圣莲山石花洞在16到28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哪几个时间段进食容易长胖呢？我们很容易在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感觉到肚子饿，也就是在我们早餐、中餐、晚餐之间的中间时段。这时候呢，很多人饿了就会吃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喝一些奶茶，不少人在这个时间段会点外卖。可是呢，这两个时间段吃了东西就会影响正餐的进食，如果零食是高热量或者是垃圾食品，就会影响你的减肥之路。还有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夜宵。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呢为了工作、生活、家庭不得不熬夜，晚上饿了扛不住了就会吃点夜宵。想减肥的美女们呢，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睡前的夜宵很容易长胖哦。都说秋天是一个文艺的季节，那周末不妨来逛逛北京的艺术街区。这些街区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吸引着国内外的文艺青年聚集到这里。除了北京798艺术区呢，当然还有离798最近的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这里比798安静很多，它是自发而成的，定位为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基地、展示窗口、交流平台。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6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2018赛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30个国家近300家参展商举办超过30场专业旅游展会，采用预约系统精准匹配模式，共享机遇，无限商机。9月5号至7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国展，现诚邀您报名成为赛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专业观众。更多资讯，微信公众号搜索赛美斯旅游展。 我是 XPEL 文杰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 XPEL 只贴膜，贴好膜，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亲盟养老联合创始人阿军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亲盟让养老变简单，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牛卡斯的副总裁王铁军，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4S店高端维修连锁牛卡斯，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建养公司副总经理、虹桥市场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宗永霞，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水晶之恋婚纱摄影总经理傅孝宇，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戴宋总裁刘东坤，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便捷百姓生活，推动商业发展。戴宋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 小仙炖鲜炖燕窝，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派送。吃鲜炖燕窝，找小仙炖。9月9日欢聚盛典，上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想要打车不排队，想要低价打好车，地道用车，用车不等待，好车价更低，品质出行就选易道用车，长途选易道更优惠。 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今天就来讲，欢迎来到早安听北京。看到一个最新研究呢，说多休假可以延长寿命，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感到欢呼雀跃呢？研究显示，那些经常休长假的受试者的死亡率低于那些每年休假不足3周的受试者。休假较少的人群在退休年龄前死亡的风险概率比那些休假较多的人较高出37%。此外呢，那些休假较少工作更多的受试者也面临更多的压力，一般睡的呢也比那些休假很多的人要少。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即使生活方式很健康，也无法弥补休息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呢，不要以为在其他方面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抵消工作强度太大不休假的影响。休假呢，可以成为释放压力的好途径。那更好的方式，比如边休假边听音乐，怎么样？ 这边本末自得的世界，

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没有流泪着想，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到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 是刻度留残局，我来收，算了吧，